那一开始就由我来攻读今天的正道经文，加拉太书一章十八到二十四节。是新约二六一页，新约二六一页。好，翻到就由我来攻读，请弟兄姐妹一同来静听。加拉太书一章十八节，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祈求上帝引领我们讲道与听道。天父，恳求你持续的吸引我们，吸引你的儿女，吸引你的百姓，吸引你的仆人使女们，让我们一同再次的聚集，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一同来感受你的话语。天父，向你求，求你打开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耳朵与我们的心，让你的仆人说福音，让我们众人一同听福音，并且让我们一同顺从圣灵的引领，活出福音。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悦纳，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那在今天啊，我们继续加拉太书的系列讲道。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一同来复习一下之前曾经说过的一章六到十七节，并且预告一下今天要说的一章十八到二十四节。所以复习要开始了。在一章七节，保罗提到了有一些搅扰者来到了加拉太教会，这些搅扰者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些搅扰者某种程度就像是现在在网络当中的这个内容农场一样，他们专门在网络当中，在 LINE 群组当中释放一些假消息，好得到各种的利益。因此现在他们想要借着一批假消息来更改加拉太基督徒所信的福音。他们首先在加拉太教会的 LINE 群组当中先 po 了一系列的早安图，在这个早安图里面并且偷偷放置了一个讯息，这个讯息是：基督徒们，你们要依循旧约的律法，你们要按着旧约律法的字面的意思来生活。所以啊，基督徒们，你们要行割礼，要守节期，这样上帝才会喜悦你们。接着，他们在群组当中继续 po 很多则引述自某某专家的贴文。接着这些贴文，他们声称自己的教导比保罗的教导更具正统性，因为乃是直接来自于耶路撒冷使徒那原汁原味的教导。面对这些搅扰者释放出来的假消息，保罗严阵以待。他在加拉太书一章当中提出了三点来回应。首先，第一点，他在一章十一节后半一直到十二节， 他严正的声明一件事情，他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第二，他接着在一章十三到十七节，他就解释那个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是，这个福音信息不是他自创想出来的，因为他本来原本是一心一意，他只想要迫害基督徒。十三、十四节，他迫害都来不及了，怎么有心力自创福音啊？OK， 另外，他的意思也包括，这个福音信息也不是从耶路撒冷使徒或者是教会的教导而来的，因为他在悔改归信之后，他有好一段时间都没有与耶路撒冷使徒或者是教会联络。如十六节的后半十七节，也包括今天的经文十八节、二十二节。想想，如果连联络都没有了，遑论教导呢？第三，也是最后，保罗的回应是，保罗将在今天的正道经文一章十八到二十四节里面说，尽管他与耶路撒冷使徒以及教会都没有联络，但是当他们碰在一起的时候，却发现，哎，这个从耶稣基督启示得来的福音，他从耶稣基督启示得来的福音，跟耶路撒冷使徒以及教会所传的福音是相合的。不论是彼得十八节、雅各十九节，还是犹太各教会二十二节，他们都可以为此来背书，为此来做见证。所以，如果搅扰者暗示或者是明示加拉太教会说，保罗的信息不错是不错啦，但是不够完全，因为这只是他自己的信息，而不是耶路撒冷使徒所教导的信息。如果搅扰者如此声称，那保罗的回应，这三点回应将会彻底的把这样的假讯息打脸，打脸搅扰者，打脸他的讯息。OK， 好，那我们就这一阶段我们就复习了一章六到十七节，同时间预告了今天要讲的一章十八到二十四节。那接着我们就来细看今天的经文。一章十八到二十四节，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十八节。十八节连接于十七节，保罗说，在他悔改归信之后，他一直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直到过了三年，他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基法是谁？基法就是彼得，对不对 ？OK， 和他同住了十五天。不论这三年指的是中间隔了三年，还是指了等到了第三年，所以中间隔了两年，不论那个时间指的是什么，这都同样表达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在保罗悔改归信到保罗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去结识彼得中间存在着好一段时间。并且当保罗第一次结识彼得之后，他只与彼得相处了几天？十五天，对吗？如果把这个十五天拿来跟这个他没有相处的几百天，这两者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所以保罗想要借着十八节表达什么？他想要借着十八节表达，在他独处的几百天几年当中，上帝已经引领他将基督的福音想清楚了，圣灵引领他把旧约跟新约之间的不连续又连续的概念特征内容想清楚了，以至于他去结识彼得，他不是为了要受教于彼得的教导， 或者是受制于彼得的权威，都不是。他去结识彼得是为了合一。保罗主动去寻求与其他使徒之间的合一。因此在与彼得相处的这15天当中，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信息内容并没有因为彼得而改变，而是被彼得所证实，证实这也是彼得所传讲的福音的信息。所以保罗与彼得，彼得与保罗，双方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是相合的，双方在基督里是合一的。也许我们可以猜一猜，因为经文当中没有提及，在这15天当中，保罗跟彼得聊了些什么呢？好证实彼此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是相合的，彼此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呢？首先，我们可能会猜想，他们可能会对彼此分享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基督的跟随者，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为什么会成为门徒吧。特别是保罗，他可能会与彼得分享，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那条路上，他是如何被耶稣基督呼召的。另外，保罗可能也会向彼得咨询啊，关于耶稣的第一手资料。毕竟彼得跟随了耶稣，包括耶稣在世的时候实际说过哪些话，曾经做过哪些事情等等。然后保罗可能也会向彼得请教关于初代教会一开始发展的点点滴滴，酸甜苦辣等等等等。当然这些是我们的猜想，或是合理的猜想，而借着这一些彼此可能存在的分享，保罗与彼得可以更多的认识彼此，并且证实彼此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是相合的，彼此在基督里是合一的。让我们回到经文19节，保罗继续说，除了彼得之外，保罗也结识了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最具影响力的领袖，谁？雅各。但是可能因为彼此碰面的时间是更短的，所以保罗并没有向他特别注明他跟彼得同住了15天，他没有特别的注明这样子的而来注明他与雅各碰面的时间。20节，保罗接着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上帝面前说的。保罗所说的我写给你们的话，应该包括了他前面13到19节当中他所做的各样的见证，包括了13节，保罗他在之前描述了自己过去曾尽心竭力的逼迫教会跟基督徒，14节，保罗接着描述自己过去曾经比同辈的人更激进、更热心、更严格的遵守律法与传统。15节到16节的前半，然而，上帝突然向他显现，上帝拣选了保罗，呼召了保罗，他向保罗启示耶稣基督，并且要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因此，保罗悔改归信了。16节的后半一直到17节，在保罗悔改归信之后，他没有向其他人或耶路撒冷使徒商量，而是独自在上帝面前寻求祷告，并且反复思想他所熟悉的旧约。18、19节，过了3年，他才前往耶路撒冷去见彼得、雅各，证实彼此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是相合的，彼此在基督里是合一的。然后他现在在20节当中，他就说刚刚所说的13到19节这一切是真实的。他借着在当时法庭当中起誓作证的口吻，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 这是我在上帝面前说的。他正式而且严肃的宣誓，这一切所说的都是真的。这些都是我在上帝面前说的。他要借此来向加拉太教会严肃的宣誓，同时间也邀请那些骄傲者，你们若是不幸福，我们可以出来对质。保罗要用这些全部都是真实的见证，他要来打醒加拉太教会，并且打脸搅扰者。他要说明自己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拥有与耶路撒冷使徒所传讲的福音信息一样的正统性，都是直接源自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并且双方认证过了彼此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是相合，而且在基督里是合一的。现在就让我们根据刚刚所说18-20节，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两点反思与应用。首先，第一点反思与应用是，如果连亲自领受上帝启示的使徒保罗都主动去寻求与其他使徒的合一，委身在大公教会当中，何况是我们呢？我们岂不是更应当主动去寻求与其他弟兄姐妹的合一，委身在教会之中吗？而当我们倚靠上帝的恩典，当我们倚靠上帝的恩典如此行的时候，我们就得以逃避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等的试探，我们就得以逃避，我们就得以不让自己成为一个在众教会当中挑三拣四，哪里的道顺耳就去哪里，哪里有好处就去哪里，或者哪里觉得让我觉得舒服就去哪里的教会的浪人，也不让自己成为一个阿丹牧师曾经说的，让自己不让自己成为一个那个拒绝与教会弟兄姐妹交通，打从心里认定彼此有隔阂而无法团契，也不愿意以宽容的预设来寻求真正的和谐的教会游离分子。如果连使徒保罗这亲自领受上帝启示的使徒都主动寻求与其他使徒之间的合一，何况是我们呢？我们也一同倚靠上帝的恩典，当然是在真理里也在爱里，我们主动的寻求与其他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委身在教会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是第二点反思与应用，它与第一点提到的合一相关。在18-20节当中，我们看到教会生活的合一，教会生活的合一跟所信福音的相合，教会生活实践的合一与我们所信福音的相合，彼此是密不可分的。或者更详细一点的说，是如果我们所信的福音是相合的，那我们便都称基督的父为天父，我们都有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我们也都被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内住，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而这些事实应当会让我们的教会生活趋于合一。当然这并不是说影响教会生活能否合一的因素只有所信福音是不是相合这一件事情而已，所以这并不是说影响我们彼此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合一是不是只有的可控因素只有这个我们所信的福音的内容而已，当然不是如此，但是在影响我们是否能够相合的众多因素当中，应该包含着我们所信的福音 是否是相合，是否是一致的。那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什么呢？可能大家在儿主已经听过了耶稣上十字架可能996次，可能在成人主学当中听到各样的教导，福音两个字可能听过了几千次几万次了，大家觉得哦，福音啊，我早就知道了，干嘛还要提，腻了。祈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真需要天天对自己传讲福音，我们也才能够对人，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传讲福音，并且也活出福音。 OK， 所以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什么呢？值得我们持续的思想跟感受。那至少我们在这里引用保罗书信的几段重要的经文，我们一同再次来思想福音是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福音是基督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现今这罪恶的时代。加拉太书一章四节。另外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说到，分别是二章跟十五章的经文，他说福音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福音是照圣经所说的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然后保罗还在罗马书当中说，罗马书四章到五章的经文，福音是耶稣被出卖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使我们称义，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如果我们归纳保罗上面所说，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以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为中心的好消息。福音是以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为中心的好消息。其中关于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可以更详细的被来解释，是耶稣基督是因为上帝的义与我们的罪而舍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借着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顺服，他成就了代赎恩典，他解决了罪与死，他拯救了我们。这些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吗？这些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吗？如果是的话，那这个福音如何影响我们教会生活的合一呢？如果不完全是，那我们需要做哪一些调整，持续去认识认同这福音，信靠这福音，以至于这样的认识与认同与信靠就持续影响我们教会生活的合一。我在这里提供一个例证，和我和同工之间的冲突有关。我跟同工出现了多台车对撞，有了冲突，强大的冲突。原本我认定冲突的来源是代沟，而且错误主要都是对方的错，这清楚的显示了我是一个具有残存罪性的罪人，因为因着这残存罪性的影响，我是罪人，所以我说该死的都是对方。但后来圣灵引领我持续的反省， 其实不止对方有错，我也有错。我犯了骄傲、自以为是的罪。我认为自己的各方面都比对方优秀，对方比我更糟糕，并且我也犯了贪婪的罪。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佩服我，站在我这一边，让我更有面子。所以其实我也有错，我犯罪，所以其实我也该死。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死，也代表我活了过来。我所拥有的是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所以我可以，我也应该依靠上帝来对付我骄傲跟贪婪的罪。并且耶稣不仅代替我死，代表我活了过来，而且耶稣也代替他死，他们死，对方死，也代表对方活了过来。我所拥有的生命和对方所拥有的生命是同一个，都是与基督联合的那新的生命。耶稣爱我，同时也爱对方，所以我应当主动的寻求合一。而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也许主动寻求合一的那一方需要借着顺服，看得见的顺服，来证明自己的主动寻求合一的心意。所以我努力的顺服了，当然这是在不违背真理的前提之下，并且我知道驱动我顺服的动力不是那华人文化当中长幼有序的伦理，也不是工作职场当中那皮笑肉不笑的假惺惺。但是我仍然要说，不是100%的切割，因为我仍然是在残存罪性里挣扎的，仍然是有相连，但是我祈求圣灵带领我，我刻意的要去区隔，以至于驱动我顺服不是那长幼有序的伦理，也不是那好像皮笑肉不笑的那种虚假，我祈求上帝带领我，而是福音。驱动我顺服的动力是福音，我顺服是因为福音驱动我爱我的主，并且恨我的罪。我顺服是因为福音驱动我爱我的主，并且爱同为主的肢体的对方。因此祈求上帝持续保守我们，当我们拥有我们所信的是相同的福音时，这福音就影响连接着我们在教会里生活的合一，而那个合一也就印证了我们所信福音是相合的。让我们回到经文，在13-20节，保罗说明自己所传讲的福音信息与耶路撒冷使徒所传讲的福音信息具有相同的正统性，都是直接源自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并且在双方确认之后证实内容是相合的，彼此是合一的。说完了这一些，保罗接着提到了他去叙利亚基利加一带的经历。21节，这段经历发生在他第一次前往耶路撒冷之后。话说保罗在第一次前往耶路撒冷去结识彼得雅各的期间，我们刚刚 前段经文所说，因着他所传讲的福音，他不仅结识了彼得跟雅各，快的结识彼得跟雅各，同时间也因为他所传讲的福音，他也快的就遭到说希腊话的犹太人逼迫，因此他被迫离开耶路撒冷，他需要快速的逃往基利加的大树。这段经历记载在《使徒行传》9章。而在大树，他就去了大树。首先他，应该我整理一下，悔改归心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去了耶路撒冷。他到了耶路撒冷结识彼得跟雅各之后，他被逼迫，他就要赶快前往基利加的大树。 他在大树服侍了大约八年，在八年之后，保罗受到了劝慰子巴拿巴的邀请，与他一同前往叙利亚的安提阿，在那里又服侍了一年。因此保罗在第一次拜访耶路撒冷之后，他前往了大树以及安提阿等等的地方，而大树是在基利家，安提阿是在叙利亚，基利家与叙利亚在经文当中。保罗在这些地方服侍了大概约九年的时间，很丰富对不对？而且他在安提阿，他同时服侍犹太人跟外邦人，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基督徒，很特别对不对？这丰富又特别的经历有出现在21-24节当中吗？没有。他在21-24节当中，他只分享了一件事情，是他在第一次拜访耶路撒冷之后的九年里，他完全没有与犹大各教会接触，他完全没有与教会接触。有没有感觉这样的宣言似曾相似？因为保罗才刚刚说，在18-20节说，在他悔改归信之后的三年里，他完全没有与耶路撒冷使徒接触。在他悔改归信的三年当中，长达三年里，他完全没有与耶路撒冷使徒接触。然后之后又九年，他也完全没有与犹大各教会接触。在这里，保罗是再次向加拉太教会表达、强调着他所传讲的福音信息，真的不是从任何人领受的，也不是任何人教导他的，不是从18-20节的所提到的彼得、雅各而来，也不是从21-24节所提到的犹大各教会而来，不是，都不是。并且尽管如此，尽管保罗的福音信息不是从犹大各教会而来，双方在长达九年的时间当中完全没有任何的接触，但是各教会却持续听到一个消息，23节，那个消息是，那从前压迫我们的，现在竟然因为基督的福音而传扬他原本所残害的真道。在犹大各教会 的心中，保罗原本是那个极力逼迫残害上帝教会的福音杀手，但是现在保罗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了传扬他原本所残害真道的福音助手。因着这180度的巨大改变，从福音杀手变成福音助手，犹大各教会就对保罗所领受以及所传扬的这福音表示认同，他们为保罗的缘故就归荣耀给上帝，颂赞上帝。在这里，犹太各教会认同保罗的反应，跟加拉太教会质疑保罗的反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保罗似乎在暗示，兄弟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能够和犹太各教会一样，按着保罗他如何被福音改变的这个生命来评估他所传讲的福音，那弟兄姐妹们，你们就不会被搅扰者的教导所迷惑了。你们质疑我，你们先来看看福音如何改变我，这就印证了我所传讲的福音真是从基督而来的福音，不要再质疑我了。另外 在22到24节里面，那个福音改变人的能力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首先他改变了保罗，使他从福音杀手变成了福音助手，同时间他也改变了犹太各教会，使他们从被人迫害的教会变成赞美上帝的教会，并且他们饶恕了加害人保罗。在这里提供今天讲到的最后一点反思与应用，我们今天讲到也即将结束。这一点反思与应用是，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改变人的能力源自于我们刚刚提到那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当我们借着信心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便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就领受了源自于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所以我们能改变，我们也需要改变，改变得更像耶稣基督。这就是加拉太书2章20节所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就是如此改变的，犹太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改变的。我们需要思想，我们呢？我们也是如此改变的吗？我们所信的福音，所传讲的福音，所活出的福音，是如何改变我们所过的生活呢？使我们身旁的人，我们的亲朋好友们，借着这些改变，就看到了基督，并且颂赞上帝呢？特别是在这个崇尚虚假，但也渴望真实；崇尚自主，却也渴望亲密；崇尚躺平，却也渴望安息的时代，我们所信的、所传讲的福音，如何改变我们的眼光跟生活态度，以至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灵舍之间的关系，都得以真实的改变，使人看见与我们亲密的基督，并且颂赞赐给我们安息的上帝。祈求上帝持续引领我们，我们思想，我们感受，并且我们行动也改变，不是变得更像罪人，而是变得更像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差派你的圣灵，给你的儿女，给你的百姓，给你的仆人使女们， 给我们，恳求你的话语与你的圣灵持续在我们的身上动工，使我们信福音，使我们说福音，并且也活出福音，使我们变得更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不论是在教会里，在家里，在职场里，在学校里，还是在朋友圈当中，天父引领我们发出你爱子的馨香之气，根基于你爱子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